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超级电视免费看，166量后限量送，每月仅需166。存费还送1000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0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上游沙尘天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浮尘和扬沙天气，并且在冷空气作用下，今天白天北风将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7级左右。今天早晨市气象台发布了沙尘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并且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东禅街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影响了建外大街进城方向车辆的通行。建议东部进城方向车辆提前绕行朝阳北路、朝阳路、广渠路、通惠河北路等道路通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今天早上是一个又很堵的周一。刚才磊哥也播了一些路况， 是 吧？ 啊， 说是有些地方很堵， 尤其是东部。 建议您现在可以把车停下啊，换公共交通出行吧。 那可能有点来不及了。 不过这些天儿也确实也越来越热了， 是 又再碰上堵车 啊， 大家的心情肯定是特别烦躁。 刚才我在路上就看一小伙子挺帅的，你知道吗？穿的是西服笔挺，骑着一个动感单车，通通通通的往外还逆行。我就想，这要到了单位，这一身透汗，这西服不都湿了呀？ 哎呀，你不是说了吗？长得帅，长得帅怎么着都行，是吧？但是啊，我们说到有很多人啊。他为了帅或者耍帅，有很多人会抽烟，对不对？ 小的时候曾经我见识过有这样的， 对吧？ 啊， 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说的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聊到一条新闻，就是跟抽烟有关的。 哦， 那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抽烟这件事情。 嗯， 就是各位，你们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会不会抽烟？你不会抽烟，你为什么没有学会？ 嗯， 你是怎么做到没学会的？ 对， 你抽烟，你又是怎么就染上这个恶习的？ 哦， 有没有尝试过戒烟呀？ 对， 对吧？反正跟吸烟有关的这些经历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引以为戒。 没错没错， 好吧。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来，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平台呢？ 哎，您只要这个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就发文字内容就可以啦。 对，其实说的抽烟这事儿啊，我是深恶痛绝，你知道吗？ 哦， 本身呢我就有过敏性鼻炎， 哦， 慢性咽炎， 哦， 我只要是一闻见这烟味儿， 哦， 这俩病同时犯。 哦，你早说呀，我就学抽烟了。 但是其实小的时候你知道吧， 嗯，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家里人跟你开玩笑。 哦， 你知道吧，小时候我舅舅就跟我开玩笑，就是他们那时候， 嗯， 他们年轻那会儿喜欢抽烟，然后， 哦， 来小磊嘬一口吧， 哎， 你知道吧，就让我嘬一口， 这就跟有些家长会逗小孩喝酒一样。 对，我爸，就是， 酒， 对对对，拿那个筷子蘸一个， 哦，你爸逗你酒，你就是逗你烟， 然后我， 哦，你这个家庭，哦， 但是我都没有染上恶习。 哎呀，你确定你是你们家亲生的吗？ 我告诉你，抵抗力特别强，随我妈的这一点，你知道吗？我妈是百毒不侵的那种。 是是，你肯定是你妈亲生的。 嘿，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找我爸来找你算账。 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城区公交正在研究移动支付的相关渠道。 京津城际铁路北京南站到天津站一等座票价上涨22.5元。 哎，还有中国一季度电影票房超过北美，那国产电影需要如何继续努力呢？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啊，有很多新朋友问我们是在这儿吗？这个我看啊，一帆风顺，还有这个浩明，还有一位呀，上面一个明，下边有个空。磊磊考你的时候到了，这个字念什么？ 明明就是空空的。 你像下面是空，上面是明。 哦，那来赶紧给我们揭晓答案。 赵。 哦，你查到了是吧？ 哎，对，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照是什么含义啊？ 这个照啊， 啊， 其实就是跟照亮的照是一样的 哦， 日月明空嘛， 哦， 嗯，对吧？啊， 好， 就这样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新闻。首先说一下，北京公交集团近日发布了2017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且介绍了2018年北京公交的相关工作。城区公交正在研究移动支付的相关渠道，未来市民有望刷二维码来乘坐公交车。现在已经可以坐地铁了嘛？ 是。 那很快我估计坐公交车也不是什么难事啊。在安全管理方面呢，今年公交集团将会继续增加安全管理员，将来所有的公交车都将会配置安全管理员。 哦， 核心区线路安全管理员将会增加到2名。另外呢，目前途经京开高速、京藏高速、京通高速等高速快速路的部分公交上的监控设备已经跟交管部门实现对接。 哦， 这个是什么事儿呢？ 啊， 就是公交车上它前面有一个探头， 是， 这是一个移动的探头 啊， 所以有一些司机经常会是这样，一看这个路段都有导航嘛， 嗯， 这个路段没有公交车道监控， 哦， 那我走公交车道好了， 哦， 但是以后我告诉你，这个公交车上它就有探头，而且是直接跟交管局连着的， 也就是说它能看到别的车的行进轨道路线。 轨道，你只要你比如我公交车我在这前面开， 哦， 哎，有车上了我的公交车道上了，那就直接来一个现场抓拍。 哦，我的天， 明白了吧？ 哦，应该的，应该的。 所以这个招我觉得还是挺狠的。 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咱们市民朋友的出行哈。 嗯， 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满足差异化、个性化的乘车需求，公交集团呢将于近期新开通四条快速直达专线。那么新开通的快速直达专线呢，是为了方便西铁营地区、嘉远地区、平房地区、燕丹地区接驳地铁的快速通行。 嗯，还有就是北京市交通委停车管理处相关负责人透露说，截止到四月底，北京市还在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一共是10家啊，还有10家呀、运营共享自行车总数是190万辆左右，但是目前局部地区的共享单车测算活跃度为50%，也就是说还有一半是处在闲置状态的。那今后相关部门将会通过平台掌握共享单车的数量，并且借由平台的数据测算和分析，给减量进行一个定量指标，指导企业按照车辆投放规模配备运维调度、现场巡查和应急管理力量。确实是看到有一些，我去看啊、尤其是有一家叫什么永安行，这是绿色的一个共享单车、我从来没见有人骑过，但是看路边停了一大堆。 我告诉你，说人家的坏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没说坏话， 怎么我还真没见过这个绿色的。 根据我的观察嘛、经常会看到他停在那边一大排，然后上面全是灰。还有一个应该是在四惠那个大盘桥那个地方，就是有一排红色的，就纯红色的 摩拜啊， 那个不是摩拜，就是纯红色的这个共享单车、也不知道什么品牌，我都忘了，也是成排的停在那儿，它是成年的成排停在那儿，你都不知道怎么去骑它。 哎，我估计啊，就是当时你知道吗？就是扎堆儿，全都投放， 投放进来了， 结果呢，没有人骑，就放在那儿了。 哎。 公司可能就已经没了。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京津冀的这个城际铁路对高级别的级别的票价进行调整了。调整之后呢，北京南站到天津站一等座票价将由65.5块上涨到88元，那么特等座票价呢将由93.5块上涨到99元。那么这次票价调整呢，不涉及京津城际二等座和商务座，北京南到天津站的这个二等座和商务座票价分别仍然是54.5块和174元。那么京津城际铁路2008年建成通车，平均啊每天发送旅客是超过了8万人次。根据对2016年客流数据的分析，每月定期来往2次以上的旅客已经是达到了64.6万人，定期多次来往两地的跨城通勤旅客固定群体已经形成了 啊。就是调整的都是一等座啊， 是 二等座跟商务座都没调啊。那个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一些方面的消息。关于加强现房价项目销售管理的通知，昨天正式发布实施。市住建委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相应的完善，要求限价房项目不得通过捆绑精装修变相涨价，不得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这些都是对购房现房的这个购买限价房项目住房居民家庭合法权益的一个切实的保护啊。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个5月31号的日子哈。5月31号呢是世界第31个世界无烟日。 哎，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联合启动了世界无烟日青少年控烟活动，并且开始招募青少年控烟志愿者。那么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以来，我国的控烟履约工作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我国控烟履约工作仍然面临一些挑战。成人吸烟率呢仍然是处于较高的水平，那么青少年吸烟率呢是6.9%，尝试吸烟率是19.9%， 尝试吸烟 啊、还有1.8亿儿童是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据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低于20%的目标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吸烟这个事情啊。我们比如说你是怎么染上这些恶习的， 是 对吧，跟大家说一说也引以为戒啊。另外那你是怎么不吸烟，你不吸烟你是如何去拒绝这个事情的、对吧、 对， 包括你有没有什么戒烟的好方法、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包括你像平时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有吸烟的习惯，您是怎么劝阻的、对吧，教教我们，我们也尝试一下。 对、好，或者是你对于吸烟有一些哪些特别这个想吐槽的，你都可以说一说，好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互动交流。好了，来听听这样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却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女人让我欢 迎。看看大家在吸烟方面啊，这个都有哪些特别想要说的事儿啊。看看先来看看这个不学吸烟的好不好。小绝尘就说了，高中最后一年去河北固安固安一中住校。 对。 去的时候呢80多男生3个会抽烟。 哦。 毕业的时候3个不会抽。 哎呦，这比例太高了。 天哪，你看啊，他尤其是这种可能在学生阶段是很容易学会吸烟的。 就是你那儿好像抽着一根好像挺帅。 对，我也学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一个圈的他都吸烟，如果你不吸烟就感觉融不进去，小孩又不知道该怎么融进去，那就一样的行为嘛。 对。 他就会融进去，他就会学会吸烟。你看啊，说毕业了3个不会抽的。 嗯。 就去的时候3个会抽的，毕业了3个不会抽的。 一共80人。 这里边就有我不会抽。小绝尘说啊，我和我妈说过满了18岁烟酒肯定我会学一样。小时候呢一本学与玩的杂志说一滴尼古丁可以杀死3匹大马，所以打死也不抽烟，我也不给我爸买烟。 你看看这就对了。 对 对 我告诉你，说到这个环境啊非常的重要。 嗯， 就是其实接下来格林先生啊，这张斌说到的这条我也深有感触哈。他说万恶的厕所呀，就 哦， 比如说卫生间，以前上学的时候一下课去卫生间就被同学逼着抽几口，慢慢的就学会了。 哎，其实是很 他是有一个小环境的，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人都会在厕所抽烟， 他躲着老师啊。 不光是躲着，有一些人就是你在家里，他要去上厕所，他都会拿着烟点着抽烟。 为什么呀？ 就是好像 熏味儿是吧？ 不是，一是熏味儿，另外好像无聊吧，就坐那儿就抽烟。但是我有一次我看过一个科学节目，说不要在厕所抽烟，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的 啊，因为是氨气是吗？ 厕所里出来那个气儿，好像如果你见到明火，有些厕所不是通风不好，那个气体聚集，你要真碰到明火，咚，你可以想想， 太吓人了， 光着屁股点着烟你就出来了。 所以我就建议啊，就是在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学校，或者是现在，因为现在卫生间公共卫生间也是不允许的，咱们就安那些比如说探头，只要有烟味产生您就报警，立马就抓个现行，看谁敢抽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安探头看的啊。 那个 是这样，你直接你就安个喷淋不完了，每个坐便器顶上按一喷淋， 然后就冲他， 来调灵敏点，只要一有烟味，呲！ 真是就一个落汤鸡，看你还抽。 来来来，我跟你说，很多烟民现在都恨不得弄死咱俩啊！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渐行渐远，还有丁丁，以及很多朋友在那跟我们解释这个赵是什么意思，是啊，新兰 那个字儿是吧？ 对对对，他说这个是武则天发明的一个字， 哦， 就是武则天觉得自己啊牛大了，这个天上地下没有一个字儿能够形容得了自己，于是发明了这个字儿叫赵，日月当空 啊。 好， 来看看暖男说了，以前我有一个同事抽烟那叫一个厉害， 哦， 都抽到干呕了。 哎呦， 我说的你戒了吧？ 嗯， 哎呦，他说真是戒不了，他说有瘾。 嗯， 所以我就决定试试， 于是我开始抽烟了，就想着等有烟瘾了借给他看。 哎呦， 结果现在， 点儿，你看看， 哎呀， 千万不要，哎，有很多人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人对于毒品也是这样， 嗯， 说我就不信你没有这个毅力可以戒掉，我给你也给你试试，然后开始去沾染这个毒品，最后把自己拉下水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去做这种的所谓的 尝试，或者说是给人一个正面的形象，就是说咱们说到不沾就永远不沾，然后再劝诫他人，不能说以身试法。 哎， 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跟吸烟有关的那些事儿啊。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然后四格还给回了一个，你们刚才说那个学校去的时候三个会吸烟的，80个人三个会吸烟的，毕业的时候三个不会的。 他不会也是里边 那个四格说不是，那三个会吸烟的把大家都教会了，他们仨戒了。好，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儿。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热点的消息。首先关注一下，北京市多区已经陆续向该区的中小学家长发放告家长书，启动了对本区中小学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的一个摸底调查。 哦，根据了解呢，5月24号开始，城六区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陆续开始组织本区的中小学生登录中小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的网上登记系统完成填报。那么填报完成时间是5月30号。本次普查的范围包括小学、初中、高中所有在校学生含民办学校。 嗯， 那么学生呢登录中小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网上登记系统，必须如实填写这个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班的情况，可以通过绑定学籍信息登录，输入教育 ID、 姓名、出生日期。登录之后呢，所需填写的内容包括科目啊、名称啊、时长啊、上课地点、时间、总费用以及对于参加校外培训的看法等内容。 嗯，按要求呢，学生需要填写参加校外培训班的情况，要确保信息真实，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名称、地址等信息要完整准确。各区也明确表示将对填写的内容严格保密。那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的要求，各位，刚才那段话是这个通知的名字。 是 2018到2019年上半年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治理，目的就是治理培训行业的乱象，规范培训机构办学行为，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减轻学生课外负担。 你看我们家孩子，我就什么都不让他学， 那学也学不会， 文体不分家嘛。 哎，是是是， 我教他英语，我教他语文，他妈教他体育。 哎，猜把举报虐待小孩什么这种。 我就不给他报什么奥数乱七八糟的，没用。 好好好好好好，你我期待着孩子的成长。哎，真是我听着心痛。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近期有一条关于三文鱼的新闻，叫做什么？万万没想到，中国三分之一的三文鱼被青藏高原承包了 啊 的这样一篇文章，在朋友圈炸了锅。有一些网友热议说，这些青海养殖场养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宗的三文鱼，也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大洋鱼、大西洋蛙是吧？ 大西洋龟 啊，大西洋龟啊啊！ 天 啊，大西洋龟啊， 蛙跟鱼还是有区别的吧？ 大西洋龟，而他说这不是那种三文鱼，而是什么红鳟鱼？红鳟鱼不能生吃，有寄生虫。就这篇文章里说的啊，那我们来看一看， 解读一下哈。这个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呢，昨天表示，红鳟鱼不是冒牌货，其实也是三文鱼的一种，而且生吃是没问题的。那么野生鱼类很容易存在多种寄生虫，也有可能携带感染人类的寄生虫，而规范化养殖的就没有这种情况。同样呢，三文鱼有没有携带寄生虫并不取决于其在海水还是淡水中生长，而是要看其生长过程是否安全可控。那么从目前我国三文鱼包括大西洋龟和红鳟鱼的养殖现状来看，寄生虫寄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另外呢，生产水产品呢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冻处理，以避免寄生虫对人的危害。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人工饲料的养殖鱼类无需冷冻处理，因为饲料加工过程当中已经进行过高温处理了，已经杀死了所有的寄生虫。 哦啊， 所以大家暂时可以放心啊。 是是是，尽情的吃吧。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哎，接下来看看啊，老猫跟我们说说他怎么学抽烟又怎么戒掉的 啊。上高三那会儿天天刷题精神很累。 哦， 我朋友他们就说走啊厕所走一根去啊，精神精神去啊。 你瞅瞅。 你看就是我们说的啊，然后呢就会了。上大学遇到了现在的女朋友，她闻到我抽烟的味道她就恶心。 你看看。 然后我就把她戒了，这可能是真爱的力量吧。 对呀。 但是我想说老猫啊，有没有发现他戒你戒了以后他见你还吐，那是怎么回事？ 那就不是真爱的。我告诉你，说到女孩现在也有吸烟的，这我觉得就更加的严重了。 哎， 你多吸一根烟那脸色儿， 哎，真的吸烟的人那个脸色皮肤都不好， 蜡黄长皱纹， 非常暗。 对， 非常暗， 面部下垂。 哎呦我面那是得多大个脸都能下垂。 黄云说了，我刚结婚那会儿我们家老公抽烟，但是不太严重，也是被别人带出来的。我除了说服教育啊，感觉自己最狠的就是能够把他藏匿在家中整条整条的烟给找出来， 而且还是那种很贵的 某品牌， 某品牌，某华， 对对对，拆开了，对半掰开， 对半撅呀， 我就给扔了，你知道吗？ 哎呦， 我坚持扔了半年多， 哎呀， 这鼻子太灵了，哎呦，总能找到我老公的藏烟窝点。 我天哪，您是缉毒犬吗？ 缉烟犬，缉烟，他都没打开包，他怎么能闻得出来呢？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哇！ 所以老公最后啊，他不是把烟戒了，是没钱买， 买不起了。 你老买这某华，你回来老给撅了， 对，好几百一条了，你说 这谁受得了 啊？ 来看看啊，大号豆豆说了，上学在宿舍里都抽烟，所以我也学会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抽烟有成瘾性，是烟里面的物质造成的。如果不是这样，戒烟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就是说这个戒烟是肯定啊，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让你成瘾的东西嘛。 对啊， 对，来看看其他的。 安心老爷，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大家要引以为戒。他说，说起吸烟，我吸20多年戒不掉。 嗯， 后来因为吸烟患脑出血，才被迫戒掉。 哎， 看来不得病是戒不了烟啊，是真理，大家一定要戒烟。 对，还有海的那端也说了，上小学那会儿，上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好 啊， 被老师认定为坏学生，但是呢把坏学生的圈子，但是吧，坏学生的圈子又不好融进去， 嗯， 你就必须要吸烟逃课，你才能跟他们玩在一起，有了这些坏的毛病才能融入他们，所以就吸烟。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现在戒还不晚，还不晚。 所以其实我们说如何戒烟，从源头上来去把握这个朋友圈和氛围 是最重要的。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因，4006767967。

蔡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消息面较为清淡，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304.23 美元之后是呈震荡走势，最高是每盎司 1307.72 美元，最低每盎司 1299.71 美元，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 1301.52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 1297.8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板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石，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板至臻翡翠记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跟吸烟有关的那些事情啊。如果您不会吸烟，您是怎么去没有染上这个恶习的？您会吸烟，您又是怎么学会的？跟大家说一说引以为戒，包括您有没有什么戒烟的高招啊？跟烟有关的故事您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刚才读了一条老猫的嘛， 对啊， 对吧，说他是为了他女朋友戒的烟嘛。 是啊， 哎，他又给我们回过一条，说 他说什么， 被我女朋友现在被我带的也听广播 啊。 刚才他就给我发微信说，刚才读的那条老猫是不是你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说那当然是我了。然后女朋友啥话也没说，直接甩过来200块钱红包。 哎呦，那个微信是多少？推送一下呗，我也加一下，对吧？我也不吸，我就没沾染过。 你以为他女朋友谁不吸烟给谁200块钱？ 我是不是都可以 double 400呀？ 哦，是哈， 我这见钱眼开的人呢。 哎，来看看 啊，我们看看王小拽，他呢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抛物线哈。 哦， 他说12岁的时候不学好。开始学抽烟， 哎呦， 觉得特酷。上中学那段时间抽的就比较多，2天1包，哎呦我的天呀。但是呢后来那时候就练体育也没当回事儿。到后来高中大学也抽，但是很少，一个星期最多2包烟。因为我喜欢游泳，吸烟影响心肺功能，所以现在我把烟给戒了。你看看，还是体育运动锻炼帮着人哈，感觉呢就是呼吸顺畅了，肺活量大了，而且很少吐痰了。 对，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一般吸烟的都是，就是那叫什么？ 这是叫呼啦呼 啦啪，对对对， 咔啪， 就随地吐痰那种，一般都有这种恶习。 那他就是因为他老有痰嘛，肺里边啊。 你看， 那个， 我告诉你，你老吸烟的话，我不是吓唬你们，我告诉你们，不是吓唬你们， 对， 你们到老了以后得那个老慢支， 啊， 老性。老不是 老年 慢性支气管炎， 哦、 老慢支 很容易得哈、啊。 当然了， 来看看 啊，这个九九犬舍也说了，说我上中学就抽烟， 哦、 直到今年3月的时候还是1天1包，但是呢，突然有一天我觉得吃早饭的时候抽根烟会恶心， 哦， 有时候觉得哎呦不行，身体出现变化了，他决定戒烟了，直到现在基本上可以控制到每天在5根左右。但是呢他想逐渐减量，就很快我就会戒了的。 对对对。 棒棒的啊，棒棒的。 是是是， 我们就看。 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老就听众朋友说你怎么高磊把家里边全都那个恶习全说一遍，我跟我大家汇报一下我爸的一个健康的习惯。我爸呢原来呢也吸烟。而且那个时候呢也是干这种体力活动哈，就是在焦化厂。那就是供北京的这个煤气哈，说的有点远了。那时候就跟工友们一块吸烟，就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吧？但是后来呢，等到他中年以后，慢慢的爱上了爬山。 哦， 他每 走上了领导岗位。 登山运动，每个星期他固定约上很多的好朋友一块去爬香山。 哦， 等到爬到了鬼见愁之后，就神清气爽。慢慢的，他就觉得哎。 我自己不主动想吸烟了。 哦， 再后来闻见烟味我觉得恶心了。 哎， 再到后来彻底一根烟我都不抽了。所以我爸说真是体育运动锻炼帮助他戒掉了吸烟的恶心。 哎，好、啊、真是不错啊。 我爸爸爸我夸你了啊。 哎，好。这个节目开播三年了， 终于夸了一回家里人是吧？ 爱生活的苦说，我老公抽烟，从十来岁就开始躲厕所抽，一直到我们结婚一直抽，一天得一两包。 哦， 说后来我们准备要孩子，他一争气就给戒了。那年他30岁，直到现在孩子8岁了，一直没吸，然后就开始对健身房上瘾。 你看我说什么来了？运动健身， 运动健身 是不是 可能是会那个啊？ 哎， 当然还有几位朋友一直在那讨论这个，就刚才有一位媳妇儿，她不是老撅她那个老公藏的那中华烟嘛？ 啊，对， 啊啊，然后张就说了一位女同胞就说了 哈。 为什么要把它撅了呢？多浪费钱，拿出去卖呀，还能收一份零花钱。然后方志杰就说了 啊， 大哥他不会藏啊，你得分开啊。你看这，哎，是这样啊，我觉得 你还要藏哪儿啊？ 跟这个征说一下，真是这样，你拿出去卖，它没有杀伤力， 对， 它就要在你眼前毁灭的那种感觉， 对。 咔咔咔撅给你， 让你绝望。 哎， 我天呀， 打击你的信心。 哎，对，所以我觉得要吸烟上瘾的朋友应该找一个不抽烟的媳妇儿，这样就能管着他了。 哎，是 是吧？ 但是在最后千万别把媳妇儿带坏了。来来来来， 好，再来看看军人说了， 嗯， 我就是不抽烟这个队伍的 啊。 其实以前呢，我的职业有很多必须抽烟的社交场合 哦， 我也偶尔抽一下，但是不往肺里吸 哦。 所以我离职之后啊，说不抽我就不抽了、 哦、 而且我劝告我身边的朋友们，如果不想染上烟瘾又必须抽，就往嘴巴里头吸一下，然后再直接从嘴巴里吐出来，你就不会有瘾， 就是逼不得已必须要抽的时候， 就那种场合是吧。你 但是现在 肺里， 现在劝烟的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狠的，一般人问你抽烟吗，不抽，可能这个、 啊、现在好像是这样， 对对对， 原来 不像喝酒、 啊、 你喝吗，不喝你装，你非得劝酒， 对， 劝烟好像 还好 一些 好 是吧、啊、 而且现在是不是有好多人慢慢的也开始吸电子烟，那个烟是不是就不是含尼古丁的呀？ 这个我真不好说，因为我现在看好多人手里都拿着那么一个东西、哦、带一小盒，然后那个烟插那里， 对呀、啊、 然后咔打开跟充电的是，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是有没有对电子烟懂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个、哦、 对 那个是什么东西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跟我们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先来说一说一组这个体育消息啊，昨天有一场，昨天下午应该在几点钟的时间，昨天下午的时候、 啊、 汤姆斯杯进行了这个决赛，男团决赛、 哦、 哎呦我当时看了，就5局3胜制嘛、啊、上来以后两个小伙子一上来跟日本队打嘛、 啊、 一上来那个其实还是有点紧、嗯、然后呢、嗯、也有点年轻，然后就先输了一局，然后呢第二局小伙子们又扳回来了 啊， 等到第三局就是决胜局、 哦、 就是等那个就我们2-1领先了 嗯、 啊，就2-1领先以后、嗯、如果再下一城5局3胜嘛、 嗯、 我们就获胜了嘛、嗯、最后就是获胜局的那一场的时候，就是比分咬的那个紧啊，你知道吗， 太紧张了， 11-9 11-10 11-11，后来还被人反超了，什么18-19，最险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比到18-18平的时候、嗯嗯，日本队连下两分，拿到了20-18呀， 拿到了赛点了， 拿到了那局的局点、啊、因为他们2-1输着嘛、 哦、 如果我们想赢就得就是 再赢一 盘，再赢一盘、 啊、 对吧，所以呢当时20-18，哇、哦、那当时我紧张的都手心都出汗，你就看那小伙子连下4分，22-20 赢了 、哎、 这个心理素质有 这个绝对的啊， 谁要夸夸他呗， 非常的棒啊、嗯、这个有这个我跟大家读一读我们这一次的中国羽毛球男队的阵容吧， 嗯， 陈龙、石宇奇、林丹、张楠、刘成啊，这是这个名将领衔的最强阵容啊，也是夺回了应该是多少年的汤姆斯杯啊， 重夺汤杯啊， 对，这是多少年的汤姆斯杯，我哎，多少年没拿到了？ 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具体的新闻啊。 对对对啊，时隔6年， 哇， 时隔6年再度这个拿到了 汤姆斯杯。 嗯，而且石宇奇听说在这一场的比赛当中表现出色呀。 哎，对对对对，好，再来看另外一个比赛，其实就是周日的凌晨、 哦、 是很多球迷的这个怎么说呢盛宴啊、哦、就是欧冠的决赛，皇马对阵利物浦。嗯，说实话我呢是比较喜欢利物浦，不是说就是非得追求个性，是因为我以前玩那个游戏叫冠军足球经理，我不知道有很多听众玩没玩过，简称 CM、 哦、 我是从第四代开始玩、 哦、 CM4 那时候叫第四代开始玩，就是当时就用的就是利物浦队，所以对利物浦有感情、哦、 有感情。 但是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皇马是以3-1战胜了这个利物浦、 哦、 最终三连冠啊、又拿捧起了欧洲的这个欧冠的决赛的 厉害了 奖杯。当然但是在这个比赛之后却爆出来了一个消息， 什么 ?C 罗欧冠赛之后引爆炸弹， 嗯， 未来几天宣布个人决定。 哎，这个炸弹就是所谓的叫、哦、怎么说呢，重磅消息。 是是是 啊， 5月26号在乌克兰基辅举行的2017至2018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决赛当中，皇家马德里队以3-1战胜利物浦队夺得冠军，历史上第13次捧起了欧洲冠军杯。那么然而赛后当家球星克罗纳尔多的一席话却给兴奋的皇马球迷泼了一盆冷水。 对对对，因为他在采结束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在皇家马德里的日子是非常美好的。 嗯， 在未来几天，关于我的未来，我会给那些始终站在我身边的球迷们一个交代。啊，这就不是免让人对猜测这个葡萄牙巨星他是不是已经心生去意了啊、 哦？要离开皇家马德里了。 嗯，当然他也说了，这个跟钱没有关系啊，但不是钱的问题， 嗯、 也确实是他已经不是讨论钱的时候了，对他来说钱就是个数字，对不对？你分过零头吧，好不好？啊， 那关键我觉得要找一个就是适合他的这种打法的，还有一个 或者 喜欢的 团队，他或者是除非就想再做去更大的一些挑战、哦，是不是？他已经在这儿拿了那么多冠军了，我再去接受个挑战， 他已经是世界足球先生， 对， 拿什么挑战呢？ 第一的人了，那你比如说我能不能去一个弱队，我带领着他们一直走到冠军 哦， 这种挑战有很多，那种名帅他也有这种心态。那我建议你啊、哦、C 罗你可以选择中超球队，好不好？ 改国籍来得及吗？ 哎，当然 C 罗说了，说我什么都不能保证，一周之内我会有话要说。我们期待着这个重磅消息的、哦、 还真的是、啊、真的是哈。好、嗯、那现在大家伙呢也千万别紧张，咱们深呼吸一下、嗯、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魔界，所有动力。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的动力。 哦，刚才差点我漏说了一条重磅消息 啊、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首轮比赛当中，我国小将王强以6-4和7-5淘汰了大威廉姆斯。大威廉姆斯可是7次大满贯得主，而且他在本年度的世界排名应该是前10。 哦， 王强应该是50开外。 大威，我一直觉得他就是网球界的怪兽，真的，在大威、小威那两个。 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威已经是37岁高龄了， 哦、 仍然驰骋在赛场、 哦， 应该我们向他致敬啊。 嗯、 但是王强呢，最近两年呢是换了新教练，之前他的打法是非常粘人的， 嗯、 就是你怎么也打不死，但是力量不足、 嗯， 战术变化不多。这次换了教练之后，加强了进攻性， 哎呦，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好， 祝福他， 祝福他 啊！ 好，咱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话题啊，说的是吸烟这件事儿。刚才咱不是问了电子烟吗、 嗯、 ？Frank 说了，说烟弹的电子烟烟雾量小，没有灰尘，还有尼古丁，有吸真烟的感觉，可以慢慢代替真烟，并且慢慢的戒烟。蒸汽电子烟分低油式和储油式，哎呦，我天哪，专业！ 油烟啊、烟油样式比较多，也有含有少量尼古丁的烟油，但是蒸汽电子烟应该是替烟和戒烟的不错选择。 哦， 咱们中心有两个人老是玩这个电子烟。 我知道，知道 谁？ 刘笑是一个。 哎，我没说啊。 笑死呀！还有一个是谁呀？ 哎，还有一个，哎呀，忘了他的名字了，不知道。 来看看天道酬勤。 嗯， 我是刚学会抽烟两三年，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抽烟就是一种陪伴，烟雾缭绕，你身在其中，有的时候还挺享受和放松。前段时间戒了几天，结果感冒了，痰还多，没精神，太难受。我觉得吧，我真的想戒烟，但是戒烟一定要科学的方法去戒。 对，你所说的那种戒烟，就是你不管你干什么，你戒什么东西，你刚戒的那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反应。 对， 你就玩游戏，你刚戒了，你都不知道干什么， 手里的 手都空的 啊，对， 对吧？ 抓挠的很。 你这个不能把它作为你不戒烟的借口。 所以我就建议嘛，天道酬勤，如果你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你现在你就报个健身房，你天天去那撸铁去， 哎， 跑步去， 哎， 对吧？慢慢的也就戒了， 哎， 对吧？ 来看一下这个 Seven 老爸说了，我小时候老爸抽烟，我一句烟太呛，你别抽了。从那一刻起，他再也没抽过。 哎， 向老爹致敬啊！ 是是是， 哇，这种爸爸的这种毅力和为了孩子着想的这种精神， 哦， 这个太棒了啊！ 哎，所以现在咱们大家都要个孩子吧？ 嗯， 为了孩子，咱们就都可以把烟戒了，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啊！ 是，很多人 是这意思吧？ 来，来，你说的特别好。 啊，对呀， 先给我个媳妇儿来，快， 好嘛， 还想来个孩子啊， 哎？啊，我们台那个未婚女孩多，我可以给你介绍。 楚涵、 赵爽又把他们俩卖了。少杰说戒烟两年了，之前抽烟的时候牙齿都是黄色的。 嗯， 现在我戒了，现在媳妇说明显白了好多。 哎呦好， 戒烟之后没事儿我就去跑跑步。 嗯， 从之前的跑5公里，逐渐到现在每次我都跑10几公里。 哎呦， 而且感觉身体素质明显好了。 您看看， 您 看 看， 您看看，这都是过来人的切身体会。哎， 是， 啊，那个红木小石说了，身边有几个同事特爱抽烟 啊， 思想还特顽固，劝他们别抽，他们说不抽烟不喝酒像什么男人。 嗯嗯嗯， 说什么不抽烟不喝酒不如死脱，什么， 这是什么说法， 就是反正有很多人就有这么说， 拉出去一丈红， 这样的人无可救药，我特别讨厌。 嗯， 是这样啊，真男人是能够控制自己的男人，明白吗？ 对。 好，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听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玉石之王翡翠是5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展出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高磊，你从哪儿给我弄来一土鳖？ 这可是原来你们节目的订阅，快答环节嘞。 哦，这个啊，这个，哎，这个不叫土鳖，这个是什么叫的？叫蝈蝈叫， 蝈蝈 叫啊。 嗯嗯， 来，先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磊磊，我播了好几天了，该你了。 来，好，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它生来豪气 ，S 级豪车动力 ，O-Drive 全领域大七座尊荣空间 ，Super Plate 智驾辅助，全新智能系统，全方位的满足消费者对于豪华科技的追求。它的售价是16.88至25.18万元。同时呢，荣威 RX8 所有车型都可以享受2年零利率的贷款，最多67超长的优惠利率，再加上用户全生命周期流量减免优惠政策，是新时代出行购车的绝佳选择了。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一下新京味话剧《天命》日前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举办探班开放日，现场为观众进行了该剧的精彩片段展演，同时即兴表演了全唐八角鼓。 哦， 这个话剧《天命》啊，主要讲述了八角鼓单弦艺人程宝庆历经民国初期北伐至抗战不同时期的从艺经历和生活境遇，展现了八角鼓、单弦等民间艺术的历史演进脉络。 6月16号和17号中国戏曲学院呢将与长安大戏院连续举办两场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人才研习班汇报演出，届时呢将由研习班的学员们为观众联袂献上程派传统名剧锁麟囊及荒山泪、稻草、梁祝、做工等经典剧目的折子戏专场。 再来关注一下中央电视台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首映式昨天举行，著名作家莫言、刘震云、阿来亲到现场啊，揭秘他们文学的真正故乡。比如说纪录片里，著名作家莫言、刘震云、阿来、迟子建等等啊，回到他们出生的村庄，回到文学现场，讲述童年往事和创作历程。 哎，我觉得这个好， 文学的故乡是吧？那个据说莫言当年拿奖了，刚拿奖的时候，他老家那个房子都被人就那个墙都被人给塌了，就踩塌了，你知道吗？原来住的那种小平房， 全去那儿去了，看 全去那儿啊，说院子里本来不知道谁还种了几块菜地啊，菜都被人。摘没了啊。 好，我们来继续看电影。星战系列最新影片《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上周起以 3D IMAX 3D 版本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那么这部影片讲述了涉世未深的青年索罗通过一系列惊险刺激的冒险蜕变为银河系当中著名的罪犯之一。 再来关注一下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中国美术馆为孩子们准备了为新时代人物塑像塑心中最美老师活动。那本次活动诚邀雕塑艺术家现场创作，并且邀请学校儿童美术教师代表现场担任模特，组织儿童家长现场观摩学习，并让孩子们动手塑造自己心目当中的最美老师，以艺术互动体验的方式迎接六一儿童节。跟大家说一下，儿童节期间中国美术馆还将会在七层学术报告厅推出少儿美育系列专家讲座。6月2号下午，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郑勤燕副教授将应邀主讲，从绘画进入孩子的心灵世界，通过对儿童画的研究帮助听众更好的理解不同年龄儿童的认知以及心理发展特点。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也许你就要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圈，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阴天，冻得像冰霜，背过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蓝天。 我们希望终点是蓝天，家里也是有清新的空气。 那当然， 咱们说说抽烟 啊， 比如说飞翔的黑豆芽就说，抽烟是我最厌恶的。我爸在我们小时候特别爱抽烟，结果我们家兄妹五个一起一商量，给他上课。 好啊， 说你要是再抽烟就别回来了，就不准进家门。你这不是上课好吧？你这是威胁啊！他就把烟给戒了，到现在也不抽了。我哥和我从来不抽，我大姐夫也被我姐给骂的不敢抽了 哈。 我二姐夫、三姐夫在我家里，只要我大姐在屋里就不敢吸 哈。 我哥朋友来了也不敢在屋里吸。我朋友现在不喝酒的时候，在我家也不敢吸。总之，他这条微信就可以反映出什么 啊？ 他们兄妹五个真狠， 对，家里得有个说事儿的大姐。 哎，他的大姐够狠， 对， 人见人怕啊。 哇，这个牛眼一瞪， 吸烟克星啊。 但是呢，刚才那是斗争胜利的， 哦， 也有斗争了20多年还在失败过程当中 啊。谁？ 人杰地灵，从怀孕就开始让老公戒烟， 哦， 到现在斗争了20多年，各种方法，比如说像藏烟、撅烟、扔烟、贴戒烟贴、说威胁的话，他。为了要买车还跟我签订了戒烟协议， 好家伙， 往烟嘴里注入大蒜汁等等等等，我想对方都没用，到现在他还是每天一盒。哎呀，斗争我还得再继续啊。 您这真什么方法都用了，往里边灌大蒜汁儿。 对，直接给它拉到炸洞去。 我都想起来，听到都 让容 觉得恶心， 让容嬷嬷给它榨小汁儿。还有什么方法？ 啊， 哎呦天，这我觉得该戒还是得戒，20多年了，对身体一定有伤害。 你老公这真顽固，我觉得主要是你知道吗？这就叫做什么？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家长管孩子 啊， 你在那着急，他自己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他没有一个主观能动性，所以你在外界怎么改变他都不行。 你去，人家李玲拉着你老公去医院照个胸透，给他看一下他现在的肺是什么样。 对， 我告诉你，他就知道了。 嗯，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死亡教育 啊。 来看一下这个心态，就说了，听了怎么多戒烟了。我决定了也要戒烟，我就不信戒不了。从今天开始，你们给我加油，太棒了！心态，我们一起见证你的戒烟之旅，好不好？就从今天开始， 加油加油！ 你如果戒了，你给我们回复一个，我们给你发大奖。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津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酣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 美孚依靠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依靠，让表现超越想象。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最近的天怎么样啊？就感觉所有人都在说，马上又越来越热，越来越热，进入到这种叫烧烤模式了啊。 嗯，北京今天的天气呢，主要还是这个沙尘和大风。 嗯。 气温呢不是主要的。北京市气象台呢，分别是在今天早晨5点到6点钟。5点和6点先后发布了一个沙尘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关于这个沙尘的话，就是目前呢是受上游沙尘天气的影响，本市出现了这个浮尘天气。这个浮尘天气是沙尘天气的一种。这个外出呢，请戴上口罩进行防护的。那么今天这个浮尘天气呢，是今年以来南郊观象台观测到的第4次这个浮尘天气。这个比往年呢是要偏多。常年这个沙尘天气呢，年平均呢是3.5次，最近10年这个沙尘天气是有减少的趋势，平均呢是1.7天，而今年呢已经出现了就是4次，加今年是4次了，那么比常年是要偏多了。那么目前这个浮尘天气会维持到什么时间呢？那么从今天的天气形势来看呢，这个浮尘和本地生成这个扬沙天气 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以后会逐渐的减轻并这个消散。这个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之前，现在就是北风有一点，但是呢风还不是最大的时候，就是到十点和十一点以后，风会比较大了。这个在这个之前呢，这段时间以浮尘天气为主，也就是说十点到十一点之前风不大的时候，是这个以浮尘天气为主。那么十点到十一点以后，这个冷空气的主力到达，北风呢会平均风力逐渐达到这个四五级，阵风呢是能达到七级左右。到那个时候呢是极地会出现这个扬沙天气，一直要到下午三四点钟以后，风力开始减弱，这个沙尘天气呢就会逐渐的这个减弱和消散。也就是说分段来看呢，就是十点到十一点以前，以浮尘天气为主，那么十点到十一点以后风起来了，可能局地有扬沙天气，这样的话就是以扬沙天气为主了，这是这个一个沙尘天气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这个大风天气的问题呢，是上面我结合这个沙尘的已经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再重点的提示一下呢，就是这个北风明显加大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明显减小的时间呢是下午三四点钟，在这个中午这个前后这五六个小时了，这个阵风呢是能达到七级左右，这样的话要对这个防范大风的这个不影响。也就是说中午前后这五六个小时是风力最大的时间段，这样的话要注意防范这个大风的不利影响。那么这是今天的这么一个天气情况，那这是北京的天气了。那么这个京津冀地区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呢也是主要是的就是这个沙尘天气，这个主要出现在内蒙的中部，河北的西部，西北部，还有北京以及天津，这个有沙尘天气，并且有大风，这个呢要注意防范。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看的话，今天早晨，这个吉林的松原是发生了这个地震，那么这个预计松原这个明后两天呢，就是今明两天，是有小雨的天气，因为降雨呢，气温也不太高，今明两天那个松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二十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十三度上下。这样的话呢早晚是比较凉的，提醒这个公众呢要注意保暖。那么周三开始这个松原地区天气要转晴了，气温也逐渐的攀升，三十一日开始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三十二度，这样就天气比较炎热。但是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气温略低，这样的话就是注意这个增减衣服，防止感冒。那么今明两天全国的其他地方的天气来看呢，就是说新疆的西部、青海的中南部、西藏中东部、西南地区中西部、江南南部、华南、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这些地方呢是有这个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吉林的西部、福建中部、云南西部和西藏东南部这些地方呢，可能会出现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同时呢可能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和这个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样的话就注意，重点是要注意防范这个强降水和这个雷暴大风这个天气。这个呢就是可能出现的地区呢，就是说像吉林的这个西部、福建的中部以及这个云南西南部和西藏的东南部地区，这个呢可能降水呢相对来讲比较强一些，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郭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8.2，处于严重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北五环香泉桥到香白旗桥、上清桥到来广营桥由西向东。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新，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咱们互动聊一聊，说一说跟抽烟有关的那些事情。 是， 比如说您不抽烟，您怎么就不抽烟了？怎么就没有染上这个恶习，对吧？ 是是是 啊。如果您抽烟，又是怎么学会抽烟的呢？当然，你有没有过什么好的戒烟的方式啊等等的，跟烟有关的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怎么找我们呢？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看看大家说的这个消息啊。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带着烟民朋友，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去体个检，你就知道了。这边还真有告诉我们一些这个医学道理的。 哦，您说， 一堆字母的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信息说， 应该叫 timing 是吧？哈，好，糖豆啊，糖豆先生说，吸烟告诉大家会使我们人体的血管壁形成斑块。形成斑块之后，这个斑块意外脱落，就会使我们人体的血管堵塞。 哦， 真的很可怕，流到哪里就堵到哪里。比如说脑血栓就意味着堵到了脑子的血管，心梗就流到了心脏的主动脉里边。 你想想啊， 你是不是这样？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弄一个小管子啊，你把它里边再塞上个豆豆，然后你就看看这个管子慢慢被水砰冲破了，是一种什么感觉？你想想，如果那个管子换成血管，那是什么样？ 而且这个血管是你身体里的。 哎，王山河说了，昨天看新闻就给我吓够呛，所以正打算戒烟。我每天都听你们节目，今天早上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怎么又说戒烟？看来是天意啊，天意让我戒烟呀， 赶紧 戒，天意不可违啊！ 31号之前必须戒掉，我告诉你， 好， 没几天了你。来看看一位朋友哈，这个是在戒烟的过程当中，眼见着就要胜利了。他说开个玩笑哈，我上中学就抽烟， 这个说过了 啊，说过了， 对对对， 他说没几天就能戒掉了，祝福你啊，加油加油。 好，再来看一下小玲说了，我爸抽了一辈子烟，怎么说就是不戒烟，所以呢我找男朋友没啥要求，只要不抽烟就行，没想到找到的男朋友还是抽烟。当时我就跟他说了，你要是戒了我们就开始，要是不戒咱们就别耽误时间了。从那天开始他就把烟给戒了。我们看了一下小玲的头像， 他关键是戒不掉你啊。 对。 大美女一个，我告诉你， 大美女一个， 真是， 就光看这个身高应该也不矮， 也不矮，就喜欢这种长长的直发，披在肩头， 应该看身材也很苗条。 你像小脸这瘦劲儿的， 哎呀， 这蛤蟆劲儿都把脸遮住。 就刚才人家说有男朋友了是吧？ 哦， 咱俩在这献什么殷勤？赶紧说下一条， 下一条 ，好， 下一条就惨了去了。我告诉你啊，这个躲进云端说了， 哎， 我老公刚结婚的时候抽烟，我就光着脚丫子在床上踩他那些烟。就给他踩怕踩坏了， 就直接扑到床上，然后踩 你那么样，我就踩 。 我看你抽， 想要上床上来，你就踏着这些烟的尸体吧。 但是人家接着还抽，踩完了还抽 啊， 然后 就躺在床上抽那烟屁股呀啊， 然后他还想招，就是躲进云端，还想什么招呢？ 啊， 我往烟上偷偷的滴风油精 哦， 然后在烟上抹牙膏 哦， 然后他还是抽，你说我就没辙了，怎么办呀？ 你说 这 再抽我跟你离婚， 你涂的这些东西还是不够恶心啊， 涂芥末 还有更恶心的， 还有刚才我看有人说 他们不是老去厕所抽吗？ 啊，你想好说啊，说什么呀你？ 我不说了，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我的 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给您说一说旅游方面的消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听你们说的太害怕了，太害怕了，吓死我了，所以赶紧抽根烟压压惊啊。 你赶紧给我戒了， 对不对？ 再抽又搬块了，我告诉你啊。 看看旅游方面的消息，您可以出去啊旅游一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不对啊，也是一个戒烟的方法啊。近日呢，市政协委员到三个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之一的汉石桥湿地视察北京市湿地保护情况的时候，了解到湿地相关科研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就包括证明大杜鹃越冬，你知道去哪了吗？ 去哪儿了？ 杜鹃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哪儿啊？ 莫桑比克， 飞那么老远呢？ 莫桑比克呀， 这不是非洲吗？非洲的莫桑比克呀，大草原呐， 从北京飞过去啊， 挨着坦桑尼亚啊， 我天哪， 埃塞俄比亚， 机票多少钱呢？ 我天哪，我告诉大家，这个汉石桥湿地呢，曾给一只大杜鹃。博尔特， 哇，你肯定会起名啊！ 佩戴了微型跟踪器，16年的8月22号戴上跟踪器之后，他就一直向南飞。博尔特呢是先抵达了缅甸孟加拉之后停留了几天， 哎，在那玩了一下， 哎，等候着印度洋的冬季季风， 哦， 然后用4天的时间不吃不喝不休息， 哦， 飞越3600公里的阿拉伯海，抵达了索马里， 哎， 我真能飞，最终于当年的11月22号抵达了非洲南部的莫桑比克过冬天。 合着人家大雁都是去非洲过冬啊， 人家犬的劲儿真好，暖 大杜鹃啊，大杜鹃，哇，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啊！哎，其实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动物非常有意思。我那天还看了一个纪录片，说昨天刚看的 啊， 说在海里有一种鲸鱼， 嗯， 那种鲸鱼它的定位准确度能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程度呀？ 就是它是每年从一个地方出发。比如说从北京电台出发， 哦， 他要环游整个沿着大海环游世界， 哦， 然后他会在第二年的同一天回到北京电台 啊， 他的时间速度和定位的掌握非常之精准， 天哪， 所以你说这动物界有些东西你真的无法理解， 你说还说人类的大脑只用了 20%， 这我们要用到了 80%， 那简直了， 那你也不会游回来的，得上班。好，接下来时间再来看看另外啊，通州将会添两处大型湿地公园， 嗯，是经过了近两年的疏解和整治，通州张家湾镇原有的1000多家工业企业呢，目前仅剩70家，张家湾镇腾退土地将修建两座大型的湿地公园，其中的凉水河湿地建设一期工程包括了水乡花园、盐方古韵两大景区和怀古柳堤、紫薇映下两大节点，既是生态优先的滨河风景林带，又是雨水涵养的季节性湿地，还是弹性发展的郊野公园。建成之后呢，将形成绿脉连缀、水脉连通、文脉相融的优美景观。 哎，好，再来，最近呢网上流传说游客到凤凰游玩的时候呢，凤凰古城游玩的时候被强制拉到游客服务中心要购票才能进入古城的消息引发了舆论关注。湖南省凤凰县旅文局回应网传消息与事实不符，凤凰县正在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团队车辆进入游客服务中心接受旅游安全检查后就可以进入古城。怎么前两天我还看到网上一条新闻，说是采访的时候还被某些人直接就挂掉记者电话，怒挂记者电话，还是怎么着啊？反正这个， 你该出来澄清呗， 对对对， 说明白了就 行，说明白了啊， 是吧？ 千万别闹情绪啊。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一说大家戒烟的事儿啊，或者大家跟吸烟有关的那些故事。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说的跟吸烟有关的那些事儿啊。有位猴的朋友就说了，哎呀，真奇了怪了，你说就我不管怎么抽就是不上瘾，不知道咋回事，难道我有抗烟体质吗？ 那你还抽 啊？ 整个戒了不好吗？ 估计看了一下头像，是跟他媳妇儿结婚时候的照片。 对， 嗯，估计不是你有抗烟体质，是媳妇儿你是不抗打体质吧？可能、 最关键的就是别抽了，一根都别抽最好了。 对，来， 这还有一个说明呢。比利千仞说了，最开始我不怎么抽烟的时候，我去测过肺活量，8000多呢。 啊， 这好高啊！真的，这是运动员的肺活量了。 嗯， 现在抽烟之后变6000多了。抽烟 少了2000呀、 啊！真的影响健康。 那您就别抽了。 是啊。 来看灰鸦说了，媳妇儿凌晨临产，我去等待化验结果，站在空无一人的院子里，拿出烟，还剩最后一根红塔山。想了想，媳妇儿督促戒烟好几年了，一直推脱。这回心想，不想以后抱着孩子的时候，让自己的孩子嫌弃这一身油烟子味儿，不想被讨厌，就这样戒了。现在4年半了，只有一次祭奠长辈的时候以烟带香点着一根之外再没碰过，抽了15-16年，一天少了半盒，多了一盒半，不算老烟枪，也算是有那么点经验了。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生理上有瘾，而是心理上的依赖，不抽烟就觉得手上和嘴边少些什么。 对对 对, 对， 你看这昏鸦，你一点都不昏， 真的是想得特 明白, 明白，就跟有的女孩你知道吗，出门她手里不拿个什么手包啊或者是提包啊、她就觉得好像自己哪儿不自在一样一样的、这刚才说到的就是老人哈，抽烟她挨着孩子，她觉得影响孩子，这边还得有一个说明呢、咱们如果您抽烟就少接触孩子。求匿名的朋友说了，我特别特别讨厌抽完烟身上那股子烟味特冲、我们家就有长辈不自觉抽完烟就往我闺女身边凑合，家人多次提醒也改不了、算了，谁让他是长辈，我只能忍了， 不能忍 还得忍，还得去说， 就说的 对啊，咱闺女多好。 对，来看一看啊，彬彬刚才说到了这个爸爸为了孩子戒烟嘛、彬彬有理也说了，听我妈妈讲，为了我们爸爸把烟戒了， 真 好。后来呢我找先生，一开始他也吸烟，但后来为了我们自己的宝宝，先生也把烟戒了。现在有亲戚朋友来家里串门都去阳台吸烟，我们家是无烟室、你看这些才是真男人。 对， 告诉你，这才是真男人。那什么不喝酒不抽烟算什么男人，那个才不算什么真男人、说这些话的，因为你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对，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父亲的伟大就在这儿。 对， 对吧？ 没错， 他能够为了孩子做这样的一些这个牺牲， 是我们要给这些真男人点赞。 哎， 还有好妈妈，但是这个好妈妈我觉得也可以商榷啊。正说了，3-4岁的时候看见老爸抽烟，我就问我妈，那抽烟什么味儿啊？您怎么不抽啊，妈妈？我妈就拿起来吸了一下，说：“你试试怎么着？”我就拿起来照样吸了一口，呛得我鼻涕眼泪都出来了。我这辈子就不再吸烟了，我那滋味记忆犹新。你说我妈怎么那么坑娃呀？ 不，她用这种方式让你 记住了， 不再戒烟，不再抽烟。 哎、 来鹿晗也说了、哎，我跟你们说说我戒烟的是怎么戒的啊？以前老吸烟嘛，都说吸烟能提神嘛。可是我有一次吸烟开车睡着了，烟头从嘴里直接掉到了肚子上，把我给烫醒了，而且是老清醒老清醒了。从此我再也不相信吸烟提神了。现在烟盒上写着叫吸烟有害健康啊，最后是自己写的。啊， 我觉得以后啊，咱们那厂商可以直接写吸烟要您命。 哎，写什么都有，你要自己不觉得，你咋着都不行。来吧，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说新闻。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 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这个其他方面的奇闻异事，好不好？ 嗯，好。 先来看这样一个消息吧，说这个美国纽约市考虑禁止使用塑料管吸管， 哎， 就是咱们去吃快餐经常会拿到的那个， 就喝饮料那种，是吧？ 嗯，对。 美国纽约市议员埃斯皮纳尔近日提交了议案，要求啊，这个餐饮场所禁止使用塑料吸管或者是搅拌棒，代之以可生物降解或者是重复利用的材料制品了。 哎，这个议员就说了啊，美国每天丢弃大概5亿根塑料吸管，每年向海洋倾倒多达1200吨塑料。塑料吸管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 嗯， 我们这份奢侈正在大大的破坏环境。 对，那么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城市开始解决日益严重的塑料污染问题。英国政府呢，4月份宣布计划明年起禁用塑料吸管、搅拌棒和棉签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玛丽市已经禁用了塑料吸管和餐具，西雅图市和迈阿密海滩也开始禁用塑料吸管了。 哦，那怎么喝呢？ 就是新产品嘛，可以降解的那些物质，就是可以回收利用，重新再用。 这个也可以来一个小发明创造啊， 哎， 是不是？用什么？ 能那种，比如说是那种可食用的一些材质，比如说，吸管类型的，然后 可食用的， 对对对，然后 它那些 就吸完了这饮料之后就吃了， 可以直接吃了。 哎，对对对， 糖管， 哎，可以，是吧？ 好， 大不了你发胖呗。 少喝饮料是吧？啊，好，那个再来说一说这个智能信号灯吧。啊，对于驾车的人来说，如果能够一路绿灯，那当然心情愉悦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或许啊，美国一家工程企业计划在英国测试一种智能交通信号灯，如果测试成功，或许能够帮助驾驶者一路畅通，进而减少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 嗯，这家公司开发出一套的交通信号灯智能系统，不仅能让各个信号灯之间交流信息，还能收集驾车者的手机数据。经后台计算，这套系统呢将给驾车者提供不违反交规的车速建议，确保他们行驶到信号灯的地方正好是绿灯。 哦， 一路畅通。 嗯，我们出发吧。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来自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今天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话题是， 哎，说说抽烟的那些事儿。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照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好，还有一位朋友现在真的是非常困惑，他说我公公退休之后感觉更年期，对，你公公可能不会有更年期，哎，男的有更年期， 有 男的有更年期， 也有更年期， 哦，啊，说脾气特别大，虽然抽烟会躲到厨房或者外面，但是抽完烟就回来凑近我娃，这个事儿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给他说说利害关系呢？我都不敢说，我还没张口，哎，我婆婆就不让我跟我公公计较。你看这还有一向着的，有护着的， 让你老公， 这事儿你永远别，我告诉你啊，公公婆婆的事情你永远不要出面去跟他沟通。 对， 你即便调整好再好的心态，选择最美的词汇和语言态度都无济于事啊。 你老公出面吧， 让老公出面好吧。 啊，还有啊，戒烟就得狠，赫儿就说了，我男朋友本来不吸烟，上班单位领导吸烟，就为了陪领导学会了，后来我就发现一次我就扔一次，电子烟我发现一次也扔一次，那好几千呢，我告诉你啊。后来有一次我发现还有烟，就塞自己一嘴，就惩罚自己的那种感觉。 哦， 他看了这我这样，他就不敢抽了。 我媳妇儿疯了都。 对，我 自 我一嘴，你看，你还抽吗你？ 你抽不抽？你再抽，我往嘴里边抽。我，天哪啊！孔杰说了， 这个我上班和同事在一起就抽烟，看见他们抽就忍不住，回家之后就不抽了，闻见家里有人抽的烟味儿我都受不了。哎，你说这个好家伙、 对， 他就失常。对，有的时候你看很多，我们说再一次强调环境很重要。 当然当然，再次跟大家重申一句话，老话说得好，吸烟有害健康，咱们把烟戒掉，还我们的生活环境一个非常干净和清新的空气吧。 不光是那个，您就算自己多活几年好吧。 对、 接下来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节目娱乐 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聚臣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聚臣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6月1日至4日，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喝好茶，精美茶里大放送。 传承中国古法手工金器工艺，诠释中国黄金文化的高贵深远，北京工美。